税收的这个成本， 嗯， 啊，正常税收的这个成本一定要加进去。 嗯， 其实他们要是如果他在前期，啊，那么把这些都考虑上的，那么他的实际上他就不至于那么被动， 嗯， 啊，他的也不至于说需要卖股票去来补这交这个税， 嗯， 啊，那这个我觉得学费交的还是值的， 嗯，值的，对，在以后不会，肯定不会再有这样的失误了。 嗯， 对对，现在就很规范， 就每一次遇见的事儿可能都是新的，都是你没有接触的或者是难的，然后自己要解决的，但就像这个刚才王璐说的，这样才能够成长得更快哈。 嗯， 好，那王璐你开的是一家这个文化传播公司哈， 嗯， 它对接的是一些刚才你说的政府部门， 对， 企业学校， 嗯， 那么给他们做什么呢？ 比如说政府部门是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方向吧，这个政府部门指的是社区这个街道这样层级的政府部门，主要他们是针对他们的居民，包括一些中老年人，还有一些学生，给他们这些居民办一些文化方面的活动， 嗯， 还有一些课程，比如说这个非遗的活动，文化手工艺的活动，24节气的活动，这都是我们的一些特色的 活动。我觉得社会效益会更加的凸显，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 是非常符合现在咱们宏观的一些政策， 嗯， 比如说我们十九大中提出一定要坚定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嗯， 还有有一些对于国家各个方面的文化的一个扶持政策都非常多， 嗯， 还有就是深入到群众中，对群众有一个普及的文化教育， 嗯， 这些都是我们因为去应对这个政策，还有我们在文化方面有非常大的兴趣，我们自己本身就觉得中国的很多文化特别有意思， 嗯， 然后也特别有内涵，我们可能说国家经济方面的发展就是一定要基于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特质还有深远的一个内涵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应该从娃娃抓起，也应该对于中老年人他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其实都是各个年龄层的都非常有帮助。 我觉得你这个公司应该是带着一种使命的哈， 是 不是文化自信哈？ 对 那是不是说张老师，其实王璐的这个选择，对于很多要创业的同学来讲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就是说你在创业的时候一定要看好国家的大政策是什么，方向是什么，然后再去做。 对，是这个确实像您说的，这个确实是的，因为那个其实创业的时候有一块的话就是要你要评估风险， 嗯， 啊，那风险里面其中一个的话就是政策的风险啊，那么你如何对于政策政策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把控，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有没有想到这个预测一下这个将来开了之后会有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反响，有没有一个设想哈，就是我想做到多大，想看到什么样的效果？ 嗯，其实从最本初创业的初衷来说，我们是希望改变所有学生的学习方式， 嗯， 不要再去被我们一些传统的一些比较陈旧的一些比较不好的学习方式再去困扰，是希望能够改变，哪怕不但是全中国，甚至能够推广到全世界。 哎，我觉得网络你也可以更需要全世界。 对，其实我们是有设想的。对， 嗯， 我们现在是针对政府这个部门，其实是想铺开到中国的百姓，真的是深入到百姓身边， 嗯， 然后等到这一块市场稳一稳，我们就可能往国际的一些学校啊，从他们的娃娃抓起，深入灌输我们中国的一些文化传统思想。 那好，那听听那个孙谦的，你的希望是什么？把你的这个提供视频解决方案的这个公司要做到多大呢？ 对，孙谦是有他的一个小梦想的 梦想。嗯， 对，最开始开玩笑说那个你最终想做成什么样的？我说我最终想做电视制片厂嘛，就是越在社会上待久，其实越现实， 嗯， 越明白做一件事到底有多难，因为你遇到的困难太多了。 嗯， 像我们这种半路出家，不是所谓学院派出来的， 嗯， 最开始的活儿真的就是干一些特别枯燥的一些会议拍摄也好，这些会议活动拍摄也好， 嗯， 跟现在再去做一些广告都完全不沾边儿。 嗯， 但是也是在想着不能总跟昨天干一样的事情， 嗯， 所以最开始拍一些简单的会议活动， 嗯， 到现在能够拍一些广告，包括一些这种形象类的大企业的宣传片， 嗯， 再包括可能之后想去